的自在，忘掉要排队，空气湿哒哒，演员很坏。就是这个时候，有一幕你会砸到心声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阳光跟着洒下来，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。不可能错过你，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，我不期待，不期待是天涯。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，忘掉不自由，钱会花很多，朋友则坏。就是这个时候，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彩虹跟着跑出来，那是你的微笑。 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雪雷陪着你啊，一路上到了科。那要烦柳言说了，我最烦的一个生活习惯就是一群人吃饭，有人缩一下自己的筷子，然后拿缩过的筷子去在盘子里的菜搅拌搅拌。我作为有这个生活习惯的人啊，我就不太理解，你说马小凡啊，我缩过筷子了呀，你看我缩过之后筷子都干净啊。OK， 郁可唯。 小小天涯。 独自来这世界，心忽明忽灭，等待一段动人的情节，也期待明天，也想要握紧眼前，我的爱该怎么去书写？在我的世界，也用心一些，一颗我，一颗冲动的沦陷。世界有多危险，我就有多么怨念。这故事值得我不顾一切，拨乱反正，袖手天下，陪你握你装了世上，我们不安动的朝霞，是送给你的涂鸦，触动我心里是天涯，黑着笑着天白灵花，在哪里我想，在我的世界也有情意无限，也渴望一颗冲动的沦陷。世界有多危险，我就有多么热烈，这故事值得我不顾一切，我乱翻起袖手天下，陪你握你穿了时差，我们不放动的朝霞，是送给你的涂鸦，谁懂我心里这天涯，看着小下窗白梨花，在哪里落下，我乱翻起袖手天下，为你舞你穿了时差，我们不晃动的朝霞，是送给你的涂鸦，谁懂我心里这天涯，看着小小窗白梨花，在哪 就

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庆中秋迎国庆，全程搜集百元豹子号、顺子号活动开始啦！即日起到9月10日，特殊号码100元现钞即可兑换价值1000元的茅台镇52.5元江酒。你有这样的100元吗？前三位或者后三位或者中间三位的顺子号、豹子号，100元人民币一张，无号码为11122231234等，即可兑换价值1728元的茅台镇原浆酒一箱，52.5/6瓶装。活动现场可以免费品尝，先尝后换，机会不多。本市名额1000件，价值1728元的茅台镇原浆酒一箱，只需特殊号码，100元现钞包回家，树品牌打口碑，好酒也怕巷子深，品质怎么样？欢迎大家免费品尝。活动只有10多天，请赶快行动吧！指定兑换地址：居阳西大街官博大酒店1楼或燕郊人民医院斜对面嘉美文创中心2楼。兑换电话：5899-020，5899-020。兑换时间：即日起到9月10日。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最近听到朋友聊天哈，就说他们高中班长和学习委员，然后到了大学4年谈恋爱修成正果了，但是如今毕业了之后啊，两个人分隔两地。有人就问他说，哎，你不怕不怕分隔两地之后这个情感就淡了？这一对新人说，其实没有那么多矫情的担忧和感慨，因为喜欢，所以各种酸甜苦辣呀，万水千山啊，我都愿意承受着。就应了那句啊，就是说车站比婚礼现场见证了更多的真挚的接吻，医院的墙壁比教堂聆听了更多的祷告啊。异地恋苦吗？但因为那个人是你，所以愿意呀。庾澄庆，想念你。 想要忘记所有的过去，心中又在浮现，是你手中仍握着你的字迹，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。想见你，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，

倒不如一起寂寞，冰淇淋融化在你的嘴唇怎闪躲，这么多的路都走过，怎舍得剩下我，就让这样一场风波，我在出回忆的泡沫，是我对你认识太少，还是我自己想得太多，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你怎么养我，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，你说什么都做，你最爱的是我，还因为差一点走火，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，你和我没话说， 这首歌叫两个人的烟火，好好听哦。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这是目前这个全球都在投资 AI 技术啊，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是吧。那在国内呢，其实也掀起了一股 AI 的热潮，人工智能的热潮。比如说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，在2019年我们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增到了16万台，整个我们2016年购买了9万台机器人，占到了全球机器人购买总量的三分之一。我的天哪，你说有一天我们会不会被机器人替代呢？那我还记得前两天采访一个名人啊，叫青音，他就说机器人虽然能够回答你的问题，但是机器人不能陪你聊天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说得太好了，真的太棒了。机器人虽然能够回答我一个一个的问题，但是机器人怎么可能代替我们家猫呢？不可能的。郭靖和维里安的合唱，又是艳阳天。 看着时钟，抱着枕头，你起床没有？算了，我们又不是不熟。 头有点痛，可能因为整晚跟你只是痛，但好像还不够，很多话没说，每一次都昏了头，场景不同，趁现在快像个借口，想要出去玩还是吃个饭，看看天气等个开头， 又是艳阳天， 又是大晴天， 有一点时间， 有一点流星，这次绝对不再犯错， 等得太久，每次这样都没有好结果，跑不 如先主动，才不怕失落，省得失眠又头痛。 电话终于打通， 别忘记刚才的脸红， 想要出去玩还是吃个饭，看看天气等的开头， 又是艳阳天， 又是大晴天， 等一点时间， 等一点悠闲， 你方不方便， 你不忙，就 算 一起散步聊聊天， 又是艳阳天， 又是大晴天， 我说他一厢情愿，犹豫不决，对着镜子反复演练，你躲在房间，反正别浪费时间， 又是大晴天， 又是大晴天， 留一点时间， 留一点 的 时间，你放不放电， 有你不忙， 就一起撒步聊聊天，又是艳阳天， 又是大晴天， 一厢情愿， 犹豫不决，对着镜子反复演练， 你躲在房间，反正别浪费时间， 陪我睡，人已醉。

三合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从习题在自由和亲密总有你，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。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，这话是分开的内心啊，唯一一个想结局我明白，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怕你像一场 证明，也不知道怎样证明，相爱是两人事情，我不喜欢你怀疑，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，谋杀了爱情，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。 Black Heart 是你我的心，这话是分开的内心啊，为何想结局 和黄立行分开旅行。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，聊一聊你最烦的生活习惯啊。这个有听众留言说，我最烦的生活习惯就是我一上班就犯困，我一下班就贼精神。老板说，哦真的啊，来加个班，你要了吧。好，今天的早安长颈鹿雪雷就陪你到这儿了，接下来好音乐继续。 我害怕你的消息不经意被谁提起，像曾贴着我耳边的气息，我害怕某个旋律带我回某个场景，你说如果雨停了我们就在一起。

我认识张惠妹呢，就是从《姐妹》这首歌开始的，而且我记得这首歌里面有她妈妈为这首歌所付出的声音。张惠妹其实在今年的时候呢，推出了这首歌曲的复刻版本，把它改得更加的现代，只是我觉得这首歌还是应该听原版的才更有味道。莱克斯继续跟你分享能量好音乐，来听听这是王源他的作品《最美的时光》。 时光走过寂寞的窗边，阳光再一次爬上桌面，回忆充满了整个房间，我们最美的故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浮现。记得那个夏天，青涩我们第一次相见，彼此间心存着好奇，也带着对过去的思念，想知想把我们度过一年又一年，一直分享伤心和喜悦。事业繁华，故事也变老，当你不再红着眼眶，我也不再笑，那时的难开记得，我们也记得，但只因你就生动力。不散，不需告别，也无需伤感。 想抓是谁都能感受，看衣服一直挖，我停不下来，我坚持停不下来，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人期待， ABC 动人没法设计做一群人帅，很妙的小酷酷的调调是新的色彩，和努力一起来加入歌声多亲切，敏感开始倾斜，

四、作业区内进行室外昆虫养殖农户，请及时与林业局联系，联系电话03165166670。五、注意事项：此次飞防采用的是直升机，飞防作业时，飞机离树梢最低高度5至7米。为此，沿线群众不要放风筝、燃放爆竹，以免对飞防造成影响。同时，飞防期间也不要在沿线放风和室外放置食品，以确保人畜的绝对安全。特此通告，三河市防治美国白鹅指挥部。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， 能量音乐时间正在直播当中，我是自由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。在今年的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上，联想和索尼两家公司呢又出了智能音箱的新品，分别接入了谷歌的虚拟助手和亚马逊的语音助理。在展会上呢，索尼推出了一款叫做 S50G 的蓝牙智能音箱，内置了谷歌的虚拟助手来作为助理。其实呢，索尼是第一批使用谷歌语音方案的第三方厂商之一，除此之外呢，还包括了 JBL、 松下和出门问问等世界知名公司都在用。 把爱留在身边，窗外有个蓝蓝的天，落叶那一瞬间记得多穿一件。一天过了一天，我的日记却平平念，我们隔得太远太远。多喜欢你从来不回首，不在乎你到底有不懂，你有没有对我一点点心动。爱我的话给我回答，我的爱和爱的被时差，等待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。爱我的话要回答，我只等你的你一句话，走太远你走太远，你的回答听不见。一天过了一天，我的日记却平平念，我们隔得太远太远。多喜欢你从来不回首，不在乎你到底懂不懂，你有没有对我一点点心动。爱我的话给我回答，我的爱和爱的被时差，等待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。爱我的话要回答，我只等你和你一句话，走太远你走太远，你的回答 时间，我是雷克斯。听到这首歌来自 By Two 的歌，叫做爱呀爱呀，你会发现现在智能科技已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出现了，所以呢像智能音箱呢也是越来越多了。 就在国内来说呢，近日索尼呢也公布了国内版智能音箱产品 S80D， 但是暂时还不知道会用什么方案来替代谷歌的助手，也不知道上市时间和价格。而同时呢，联想在今年展会上呢也出了新的智能音箱，它配备了亚马逊的语音助手，可以在3米范围内进行语音的唤醒，售价呢是70美元，会在10月份正式上市。你会考虑来买一台吗？ 你是我心内的一束光，瞬间开启花一朵。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想念飞向你江河。 点在我心内的一束光，不要只是个过客。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 一首歌， 无论结局会如何。 好想问你，对我到底有没有动心？沉默太久， 只会让我不小心。亮在我心那一束光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。 你是我心爱的一束光，心间开启花一朵。你是我生命的一束光，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。 好想问你， 好想问你， 对我到底有没有， 对我到底有没有 沉默太久， 沉默太久， 只会让我不小心， 不小心犯错，点在我心来的几束光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不问结局会如何。 代表多爱你一年，

邵阳的歌《幸福的瞬间》，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。今天说到很多厂商又在推出新的智能音箱了，而在国内市场呢，像小米、魅族、华为也都在推出自己的智能音箱。这些音箱除了能够跟我们机智的对话之外，到底能够有多大的用处呢？说实话，我还真的不知道。前两天拿起了朋友的小米音箱，然后跟他说了一句雷军，然后他就开始给我唱雷军的那首成名作品 Are You OK， 真的快笑翻我了。我们来听歌，这是来自容祖儿的作品第100个我，稍后见。 他说我总是想着的，他说有99种我，开心着同时担心着，在这里只穿白色，看漫画配咖啡之恶，假装勇敢却胆小呢，他不知道我们说的第100个我，用小小的脸装扮孤单的生活，希望下大雨然后喝一杯可乐，等待爱能成可控，来吧让我，但是一眨眼下一个工作来了，生活的苹果，来干净的我却弄乱房间，睡了管他明天是什么，迎着风走，如果爱是火那我就是风，他说